点啥吧。 想接听活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做梦雨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窝头会馆》讲述了北平解放前一年，北京一个叫窝头会馆的平民小院里，房东苑国忠守着自己的小院和儿子，靠收房租、酿私酒和腌咸菜为生。前清举人古月宗靠着卖房子转房契的时候玩的文字游戏，一直赖在小院里不走，白住了20多年房。保长萧启山整天催捐税、抓壮丁，算计着街坊们的钱和苑国忠的这座小院。小院里见天掐架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曾经做过暗门子的厨子媳妇儿田翠兰，一个是正骨医师的太太和丈夫私奔到此的前清格格金慕容。两个女人一个拜耶稣，一个拜弥勒佛，从开头掐到结尾，到了生死关头却又合作了起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文艺广播主持人小底、英宁和叶鹏为我们诵读的《窝头会馆》的台词片段。在这个片段当中，田翠兰由叶鹏扮演，周玉普由英宁扮演，金慕容由小底扮演。 周玉普士兵似的跳了起来，帮着老婆把膏药夹在晾衣绳上。田翠兰拎起一嘟噜肥肠，从绳子的另一头开始晾，把两块膏药给晃摇到地上了。这个时候田翠兰说话了： 哟，对不住了您。 翠兰姐姐，我真就看不明白您这着的是哪门子急啊。 我没着急，您也甭着急。慕容妹子，我这就给您捡起来啊。 您那肠子掉地上倒不碍的，你这膏药怎么办呢？ 瞧您说的，猪肠子掉地上不碍事的，我那肠子我得让它掉到自己个儿肚子里，不是吗？ 您甭客气，您就告诉我，这膏药沾上土磕了怎么使啊？给谁使啊？ 谁腰疼给谁使 啊？我们拿出来使，再搁着人家，人家不给钱也就罢了，真要算计我们，讹我们一道，我们找谁讲理？ 找我，找我啊！您让那小子找我来，您让他讹我来，谁怕谁呀？啊，变着法的讹我，他老了。 没您这么捡便宜话的，谁讹谁了？ 爱谁谁，谁敢讹我，我抽谁。您让他讹我一试试。 慕容，咱少说两句，听我的。姐，您也少说两句。 闭嘴，往后不许你叫这人姐。 别介，叫我妈我还不乐意呢。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扩散条件持续较差，雾霾天气有所发展，请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方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这儿四位，给这儿蓄水啊，这儿拿个调，这儿添管啊。 我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是4月1号，也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日子。节目的开始呢，首先作为文艺广播的一员呀，我要先祝我们的这个大集体，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今天我想大家从早间打开收音机开始呢，就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文艺广播呢开启了全天候的庆祝生日的模式啊，我们的主持人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为我们文艺广播呢送上了生日的祝福。诵读小站呢在全天八个时间段里啊，也会呈现我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们演绎的茶馆、骆驼祥子、龙须沟、阮玲玉等等人艺的经典剧本的朗读啊，我也在这其中呢这个舔裂哈哈，演绎了一小段茶馆当中的这个片段。另外呢，刚才两点的时候，我们诵读小站呀在西单的图书大厦呢也举办了一次特别活动，著名的朗诵艺术家陈铎呢和热爱朗读的朋友们也是现场啊诵读了很多的美文，以文以情以读会友。今天晚上7点到9点，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和演艺群会节目呢会共同推出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特别节目。文艺广播呢会携手中国话剧界国宝级的演出团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4月底，在一整月的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今晚的特别节目中呢，您将体会到浓浓的人艺风文艺风。人艺著名的演员梁丹妮、青年演员杨佳音将作为特邀嘉宾做客直播间，而我们文艺广播众多的主持人呢都会以演绎人艺经典话剧片段的形式亮相，让您一饱耳福。当然了，过生日呢光饱耳福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送好礼。我们会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接下来的一整月时间里和听众展开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我们将邀请24位参与活动的听众作为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活动的特别嘉宾，在本月底啊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我们一起庆生日看话剧。想了解我们详细的参与活动的方法呢，您别错过今晚的特别直播节目。同时呢，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周年生日季菜单中呢，我们也会发布活动的详情。过生日庆祝生日，这不是我们这个单位啊自己庆祝的，一定呢要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就像前两天我们解读三字经的时候啊引用的孟子的一句话，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好了，我们今天开心茶馆节目呢还是要继续我们每逢双休日的主题，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欣赏一段单弦作品，这是由天津的单弦名家刘秀梅老师演唱的一段单弦《杜十娘》。 十娘玉里家从良，他夫妻回转江南，有一个小小的星星，杜十娘不离身边。这一日船行至瓜州，阴风雪停住了舟船。清晨起，杜十娘梳妆完毕，泼脸水被临船的孙妇看见，见十娘容颜绝美，当时间心生邪念，这里甲上岸闲游，那孙妇紧跟随把人兄呼唤，上前来假意的寒暄，约离家酒楼上畅谈，用金钱打动了离家，时间计就把这鸳鸯拆散，这离家把十娘卖与了孙妇，身价是薄银一千，约定好到明晨银人兑换，他二人才各自回船。十娘迎出了舱外，满面带笑，这么大的风雪往何处你去游玩，我为郎炉暖着香茶，洗净了玉簪，我为君有安排下呀美酒与佳餐，我为郎锦被双铺，香粉在玉鼎，狼要冷可有件皮裘啊，我今你可以挡寒。杜十娘扶肩携手，是殷勤的相问，负心郎他一语不发，愁锁两眉间，莫非说郎君你在外遇人很知气，咱夫妻是背井离乡，你的胸怀要放宽，莫非说惦念那双亲归 心思间，数日后咱一家人呐、就要庆团圆。莫非说妾身我也有这不周之处？望郎君你亲指点，还得把我海涵。好一位痴情的师娘，她是温存的细纹，负心郎他唉声叹气呀，躺在了床上边。师娘说这闷葫芦提的哑谜，叫人不解，莫非说有什么爱口的话你不肯对我言？李甲说爱口当然是爱口啊，可是我不得不讲。他把那酒楼的话一个字也没有隐瞒，师娘闻听打了一个冷战。这么点儿的小事儿，嗨，你何必为难？你不是把我卖了吗？我就跟着人家去，明天就办，还不可以迟延。有的是现成酒饭，你自己去用吧，我不能够陪伴，要去 事到如今。 是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队跟我来一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啊，和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还是先接着请上天津的单弦名家刘秀梅老师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单弦《杜十娘》。 忽听的临川八里兄呼唤呐，原来是勾死鬼孙父，他上了这只船呐。李甲急忙迎出舱外呀，他二人站在船头是忙把话言。啊，所言之事胸可半吞，丈夫说话岂肯食言呐。十娘闻听气红粉面呐，手托宝箱就走上前，说你们二人休要慌忙，且稍慢呐，有件小事要容我办完。轻舒玉腕把那箱盖接起，说你们二人留神要仔细观，俱都是一宝奇珍，稀世罕见呐，光华灿烂耀眼生寒呐，叫一声富义的李甲，你看上一看呐，此物可值你那薄银一千。李甲大惊说：“小生之罪呀，还望方请你多海涵。”十娘冷笑一声说：“哼，金衣满，岂不知这覆水容易，那收水难。伸手就把箱子举起，照定江心就扔下了船。”杜十娘眼望李甲把薄情郎传，悲悲切切便开眼，想当初只因赶考把京城进，明末孙山你就终日愁烦，信不先又入了勾栏院，我与你脾胃相投，咱们情意缠绵，你言说地老天荒情不变，同心握手咱们到晚年，也是你带来的银两完全花尽，只落得斋戒无门，你就典当了一山。宝儿他一狠心独将你担，也是我拼死拼 天活地把他们安静，继续我们召集了你四叔此生我就跟你回南，我只说百年和好邪乱动，不料想半路途中你就改变了心田，难为你七尺的男儿朗读诗书空讲礼义见财，妄议你是把人欺骗，你乃是怯懦之夫利禄之徒，言不应口有始无终，廉耻全无，你是禽兽一般，但愿你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园，但愿你今生今世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芙蓉栖桂，子孝孙贤光宗，岳父你就在朝班，回头便把孙父来拜马，子息留神你就听着我言，可恨你一张才是阴毒损坏他人，害害得我美好的夫妻就如同狂风吹散鸳鸯之鸟，乱打比目之鱼，鱼打连理的花枝离间了琴瑟之好，拆散二人的美姻缘，可恨你今天不能早先报，这也是苍天无眼神圣无灵，朝廷无道官府不清，你才能逍遥法外你就乐安然，杜十娘眼望苍天流同泪，哭一声养儿的天伦，生身的老母，热心的姐妹们在哪边，我与你们今生今世可不能再见，可怜我身遭陷害，冤沉海底苦命的丫头，我是丧在今天，哭吧多时蒙粉面，你看他双眉紧皱，两眼一闭，一牙一咬，把心一横，将脚一跺就跳下了船，只吓得骇人的孙父他是魂飞魄散，把一个贪财忘义一狠心毒薄情离家就喝软叹，这就是杜十娘遇人不淑怒沉薄宝投江自尽，传至今人人感叹个个同情杜十娘，他生不逢辰呐，他是遭受了摧残。 欣赏了刘秀梅老师演唱的这段单弦杜十娘，下边呢咱们换上一个曲种来欣赏一段白派京韵大鼓，要为您请上的呢是白派京韵名家严秋霞先生，他将为我们演唱一段新时期的作品愚公移山。 春光明媚艳阳天，弯弯河水抱良田，村边桃林河岸柳，风送桃香阵阵传。在桃树下坐着一位银发老人，是个多年的劳动模范，在他身边围坐着很多少先队员，小朋友们要求老人说，老爷爷您给我们讲个故事吧，老人微微一笑，用手一指南面的一片麦田说，好吧。在很早以前，这里是荒山野岭，衰草没人，荆棘满山，怪石横生，蜿蜒有700里，悬崖峭壁，万仞参天。在这里流传着一个壮丽的故事，就是那不朽的预言愚公移山。据传 下，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双峰耸峙，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到山南是可恨这险恶的山门，会割断了人间路，难道说我们子孙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坚决一人，那愚公一日清晨就把儿子们唤，把移山的心愿忙对着大家谈，说门前这两座山像恶魔一样，他占据了这一片广阔平原，铲除他叫险恶的凶山，变成了肥沃的土地，又可以栽树插秧种田园，沟通了南北，给行人们带了来了方便，这真是一举两得，好处可说不完。子孙们齐声答应，连把头点，说一定要搬走这两座恶山。愚公说那是不一直，咱们说办就办，你们赶紧的备好先稿，也好衣衫，到次日把开山的用具准备停妥，也有帆斧，也有铁锨，也有镐头，也有簪，他是也有台筐，也有藤篮，他带领着全家把高山上，咱们先从山顶上凿啊，一层一层的往下先。说着话，愚公他拿起板斧就凿咱。碎石四溅，上下翻，穿凿之声响山谷，呼啦啦，有那山石滚滚落坡前。这个人 手持着铁锨就往筐里沉，那个人挑着筐奔下山，小孙孙抱着块石头跟在后面，他们大家来往穿梭，谁也不平闲。到晌午见儿妇挑着竹篮来送饭，老婆婆提着水桶跟在后边，就来到了山前。他们日夜不停闲，过了一天又是一天。猛抬头忽见一人走上山，这个人的年纪约有50多岁，一步三摇走至近前，形容枯槁瘦得可怕，锣过着腰来，他还端着个肩，名叫直叟，就住在山南面，无事闲游山景而观。他斜视着愚公微微冷笑，愚公啊，我听人说你们要翻山，这王屋太行树立在此几千载，并无一人敢把他搬，峭壁悬崖这是多高多险呐、啊！要把他铲平可不那么太简单，我看你有点儿太愚蠢了，人要是能上了天呢，嘿嘿，真是千古奇谈。你若大年纪就歇歇心吧，你看看我得过且过呀，逍遥自在，闲事不贪，够我们清闲。再者说，这王屋太行这样的高大，就是把你累死你也铲不完。愚公闻听手捻银鞍，哈哈的大笑，说这山石虽硬也没有我的心间，你可是真心诚意的吗？把我来劝，我看你是装出这些忠厚的样儿来呀、啊、你是故意的耍蛮横。直叟他耸了耸肩说，你纵然心坚也不如山石硬吧，如果是半途而废那可更难堪，你一身是铁能打几个钉脸，你还能在世间之上啊活几年。愚公说，我死之后有我儿在，儿子还有孙孙，他们继续搬山，子子孙孙无穷尽，这山它再高也不会增添，只要我一山的决心 说得直走，无言答对，好好好，愚公再见再见吧，他转身就走啊啊啊啊啊寒呐、啊，他才浪藏的下了南山、响吹打岩石啊，震山魂。这一日，愚公在山上正把活儿干，可跑了霎时间，乌云滚滚遮满天，呼啦啦一阵狂风，把沙石卷，明亮亮一道道的里山放光寒，轰隆隆霹雷巨响震天地，唰啦啦大雨倾盆冲满山，哒哒哒冰雹四溅，把山石打冷飕飕，朔风怒吼透骨寒，那愚公手拿板斧大声喊，子孙们冒雨也要拔山搬。大家说这样的风雨何足怕，里山沉雷也吓不到咱。在这时有位天神出巡到此处，查看山界，就来到云端，见下面微松松的高山，孤零零的梨和满满的山谷，齐咚咚的泉，滚荡荡的乌云，汪洋洋的雨，泼了两滴寒光照彻山。见一老人山头的精神百倍，毫发童颜，亮悠悠的斗笠，头上戴素蓬蓬的蓑衣，身上穿雄壮壮的身躯，红扑扑的面，神烁烁的目光，飘洒洒的燃，亮阴阴的板斧，光滑滑的山吹打岩石震山环，哪怕那狂风就把斗笠卷，哪怕那暴雨冲击透衣衫，哪怕那立山余光刺耳目，哪怕那雨水流满面洒落在胸前，凿山的火星喝退了骊山，板斧抡圆宽广多一边，暴雨洪流天连水了，山下涧沟变深宽，激流涌泻山坡下，把愚公没运完的碎石叫大鱼全都冲下山。愚公一见哈哈的大笑，说好好好，好大的雨呀。他的回音就在山上盘旋，天神一见愚公的魄力也深受感动，暗想到我不如搬走此山把他们撑船，他这才派了两个大力的天神下了界，在一夜之间就搬走了两座险恶的高山。少先队员问老爷爷，世上真有天神在吗？老人说，哪里有天神，这不过是民间的神话流传，今天的天神是么劳动群众，只有劳动人民